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如果有听开遇见文学嘅朋友都会知道啦，之前咧我哋介绍过两位啊，就系莫泊桑同埋薛科夫，世界嘅三大短篇小说大师咧。我哋介绍咗两个，仲差一个未讲。 系啊，咁点解我哋会介绍咁多短篇小说咧？会唔会同主持人唔系好得闲睇书有关系咧？ 绝对有关系。 咁我相信大家听众都唔介意嘅，因为短篇小说呢个文类咧，的确系曾经非常之受欢迎嘅，即系好多嘅打工阶层嘅人啊，等到星期六咧出呢个周刊嘅时候咧，就为去睇佢哋心仪嘅短篇小说家嘅故事。所以咧，我相信听众都唔介意再听多几个短篇小说嘅故事啦。我哋今次咧就讲埋第三个，即系呢个短篇小说大师啦。咁讲紧嘅咧就系美国作家欧亨利 O'Henry， 佢就系19至20世纪嘅人啦，咁就係19世纪出世嘅，到1910年呢去世。虽然呢佢嘅时代同我哋已经有一个距离啦，但係佢嘅小说呢今日再读嘅时候呢都会觉得有种共鸣啦，或者起码你会觉得有一种人生嘅唏嘘呢可以同佢呢有种互通嘅感觉嘅。 咁欧亨利呢佢写作嘅对象呢通常呢就会系美国社会入面嘅普通人民嘅生活啦。咁同之前呢法国嘅作家莫泊桑呢有好大嘅分别㗎。 係啊，所以有人就叫佢做洋基的莫泊桑，洋基 Yankee 都系美国啦，或者系美国的薛科夫啦。佢就系一种好有美国嘅庶民幽默感嘅作品。亦都有人觉得佢好似一种生活百科咁样嘅内容嘅小说啦。除咗马克吐温之外呢，有啲人话只有欧亨利呢可以写得出呢种咁嘅美国味，咁但系咧，可能大家对于佢故事，一阵我哋讲到嘅情节咧，会再熟悉啲。但系欧亨利究竟系咩人呢？一直以嚟都几神秘嘅，即系佢嘅身世。佢写出第一个令到大家好多回响而令佢声名大噪嘅故事咧，就系喺呢个 New York Sunday World 吓，呢个纽约星期日世界吓呢本杂志里边发表嘅，叫做《麦奇的礼物》啦，或者另外一个译法咧就叫《爱的礼物》。这个故事就是讲一对生活好拮据的年轻夫妻啦，咁就为了购买这个圣诞礼物给对方而好苦恼的故事的。这个故事呢后来就收在一本叫做400万 的小说集里面，咁就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啦。咁为什么这本小说集会叫400万呢？咁原来当时呢就有一个讲法，在那些报章社评里面呢就说整个纽约呢其实是由400个名流所控制的。即系换言之咧，你要认识纽约咧，最重要嗰400个人，你认识佢就得噶啦。咁但系欧亨利咧就好明显唔同意，唱反调。佢咧反而觉得当时纽约嘅人口有400万啦，佢要写有价值嘅故事，就系喺呢400万芸芸众生嘅故事里边。我哋就不如听下呢个爱的礼物系讲啲乜嘢噶啦。呢个爱的礼物或者系叫做麦奇的礼物啦 ，The Gift of Magi 啦。咁佢咧就系讲一对年轻夫妇冇钱买礼物，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嗰个太太拎住1.87，仲要话呢一个美金1.87咧系点样得翻嚟嘅咧？就系佢要日日咧系讨价还价喺唔同嘅杂货店。店啊等等咧，死悭死抵咁样悭翻嚟嘅，但系悭极咧都系得个1.87。咁佢就一路踌躇緊呢究竟聖誕節買啲乜嘢禮物俾佢丈夫啦。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呢，即係除咗家徒四壁睇到乜嘢都冇嘅時候呢，就靈機一觸喎。咁佢喺鏡裏面呢睇到自己嘅一個影像，就開始有靈感，知道佢點樣搵錢呢可以買嘢俾丈夫啦。咁不如我哋先嚟聽一聽呢一個咁關鍵嘅片段，返嚟再繼續呢一篇麥奇的禮物啦。 突然黛拉从窗户旁走开，往镜子前方一站，她眼中闪动着灿烂的光芒，念色却苍白了将近20秒， 他手脚利落地放下头发，让他完全垂下。要知道，詹姆士、迪林汉、杨这一家拥有两项他们引以为傲的物事，其中一件是吉姆的金色怀表，从他父亲和他祖父传下来的怀表；另外一件则是黛拉的长发。如果直巴皇后住在这层公寓对面，那一天又是黛拉把她的长发挂在窗外晾干的话，女王陛下的珠宝和贡礼也显得一文不值了。如果这栋大楼的门房是所罗门王，就算把他的宝物堆叠在地下室里，但只要吉姆经过的时候逃出了怀表，所罗门王也会窒到到猛扯自己胡子。黛拉的头发滑落，像一道棕色的瀑布般涟漪淋淋，闪闪发亮，头发垂抵她的膝盖处，仿佛一件为她量身订造的华服。这时她神情忐忑地把头发利落绑好，她迟疑了一两分钟，站着静止不动，有那么一两滴泪轻轻落向磨损的红地毯。她穿上棕色旧外套，戴上棕色旧帽子，她穿着裙子转了一圈，眼里的闪耀光芒还在。她飞奔出门，跑下阶梯，上了大街。 啱啱听过咧，有欧亨利嘅作品啊，《爱的礼物》嘅一个选段啊。咁好多人都话咧，欧亨利嘅作品咧，佢嗰个欧亨利式嘅结局先系最精彩。但系反而咧，黄念恩拣呢个选段咧，就并唔系结局嚟嘅。 系啊，因为嗰个结局精彩得嚟咧，如果你唔知道前边发生咩事嘅话咧，我哋好难知道结局有几精彩。咁反而咧，我就会留意欧亨利除咗嗰啲不封一转嘅结局好有趣之外咧，其实佢之前嘅酝酿都好重要嘅。正如呢个《麦奇的礼物》啦，咁佢就系讲紧呢一个年轻妻子突然间发现咧，佢自己有一把垂到落地嘅好长嘅绿色嘅头发，咁而呢一把咁长嘅头发咧，喺当时啊好多做假发嘅事业嘅时候咧，原来好值钱嘅，咁佢就即刻跑咗落街啦，将佢嘅头发去卖咗。头先我哋听嘅片段啦，佢系有一啲好幽默嘅笔法咧，去话俾我哋听佢太太嘅头发有几咁珍贵嘅，咁佢就用咗啲夸张法嘅。佢就话嗰把头发咧，如果系历史上嘅呢个直巴皇后见到啊，都会觉得咧佢自己所有嘅珠宝啊礼物咧都一文不值。咁而佢嘅丈夫又有啲咩咧？咁佢丈夫咧亦都有一只代表噶吓，呢一只怀表。呢只怀表系有几犀利咧？就系话好靓嘅，靓到咧即使系所罗门王见到都会妒忌，即系觉得啊，点解我冇呢只表咧？讲真啦吓，所罗门王时期嘅时候真系未有钟表呢样嘢，咁佢可能真系会好妒忌嘅。但系咧，其实呢种手法都好夸张嘅，佢只系话俾我哋听，喺纽约嘅呢一对平凡嘅年轻嘅小夫妻咧，其实佢哋人生里边最珍贵嘅嘢，太太就系嗰一把好靓嘅头发，而丈夫咧就系嗰个代表啦。佢卖头发啦，咁亦都写得节奏好明快，咁就嗰个人一望吓呢把头发咁靓，即刻讲$20，佢攞到呢个$20咧，就终于可以去买礼物啦。咁啊买咩咧？走匀成个纽约咧，佢最后就揾到一条白金嘅表链。就配上佢丈夫嗰隻代表咧，就啱啱好啦。因为嗰隻代表虽然好靓，但系佢丈夫咧成日都因为嗰个皮带太寒酸啊，就唔敢拎个代表出嚟睇。咁佢话如果有咗呢个白金表链嘅话咧，佢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咁成日拎隻表出嚟睇时间啦。呢个剪咗头发嘅太太就好开心，就买咗呢一个白金嘅代表链啦，翻屋企准备呢个平安夜嘅晚餐。咁同埋就系当然等阿丈夫翻嚟就送呢个礼物俾佢啦。咁但系咧佢毕竟就已经剪晒啲头发，得翻一头好短嘅头发。咁啊，小说亦都好仔细咁写咗啲细节，就譬如话佢攞啲热嘅钳咧，去将嗰啲好短嘅头发钳到挛咗，咁样睇落咧系好睇一啲啦。咁同埋咧，求神拜佛，希望咧丈夫唔好嬲佢剪晒啲头发啦，因为佢啲头发其实长得好快嘅，应该咧冇乜大碍嘅。咁啊，丈夫翻到嚟嘅时候咧，见到佢嘅太太一头短发，问咗三次，就话吓、啊、你剪咗你啲头发。咁佢太太咧就不断喺度话：，诶、我啲头发长得好快噶，你唔好介意啦。如果你知道点解咧，一定会好开心，你唔会怪我噶。但系个丈夫咧依然就系问：，你真系剪咗你啲头发？ 你真係剪咗頭髮？佢話係啊，我啲頭髮唔會翻翻嚟噶啦，你唔好再問啦，等我煮飯俾你食啦。咁我丈夫咧就話，其實咧你短頭髮又好，點都好啦，我對你嘅愛咧都唔會減少。但係咧，你睇下我買咗乜嘢禮物俾你咧，你就知道我點解會有咁嘅反應噶啦。究竟係咩禮物咧？咁啊一打開嚟咧，哇！原來咧就係佢太太一直咧都好中意嘅一套梳子。咁嗰啲梳咧就唔係純粹梳頭髮，其實係一啲髮飾嘅裝飾啦。咁就係啲好長頭髮嘅人就會將啲頭髮咧就係用嗰啲梳子去固定佢，好靚嘅由黛玫所組成镶咗珍珠嘅梳子。咁而且咧有大有細啦，譬如有啲側邊嘅梳啦，同埋後邊嘅梳。咁但係令到呢套梳可以更美麗嘅嗰頭秀髮咧已經唔見咗啦。咁所以咧丈夫個反應咧就當然好可以理解啦。佢太太見到呢個禮物嘅時候咧，當然就明白咗啦。咁但係就話唔緊要啦，我啲頭髮好快會長嘅，遲啲都會用得著。不如你睇下我買咗咩禮物俾你先啦。咁就攞嗰條白金嘅錶鏈出嚟啦。呢、這個反應咧就係歐亨利式嘅結局最後啦。咁而聰明嘅讀者應該都估到係點噶啦。咁但係咧佢係寫得好微妙噶。丈夫咧就冇好似我哋一般人咁樣咧就會係好悲傷或者係好嬲怒。佢反而咧就坐喺個梳化嗰度咧，手枕住个头，微微笑咁样望住个太太就话：我送俾你嘅礼物呢、這个梳子咧，我哋不如收埋佢一阵啦。暂时咧用系太豪华啦，我都用唔着噶啦。而且我嗰只咁靓嘅代表咧，已经当咗我嚟买呢一个梳子俾你做礼物。咁不如我哋而家食饭啦吓，就话你可以开始煮啦，就煮我哋嘅平安夜嘅大餐啦。我哋头先都讲过啦，收听喺节目之前都话吓，一般人咧遇到咁嘅事咧，应该都会闹交嘅，闹大交嘅。咁但系咧，欧亨利咧冇咁样处理。秋婷，你睇到呢度有咩感觉咧？ 我会思考啊，其实佢系咪讽刺呢两夫妻其实好蠢咧？ 系啦， 定系想讽刺话，交换礼物呢样嘢实在太差啦，即系唔应该有呢个传统啦。 我谂都有少少对于交换礼物呢个传统咧系有啲微言嘅，但系佢系咪话呢两夫妇好蠢咧？我哋就要睇埋嗰个题目啦，即系呢篇嘅题目咧，其实叫做《麦奇的礼物》啦。咁啊，麦奇 （Magi）。其实呢个词呢就喺圣经里面就系讲緊圣诞节呢一个三王来朝，我哋都听过呢个圣经故事啦。有三个东方嚟嘅，有人叫三王或者三个博士啦，咁就带住好珍贵嘅礼物呢送俾犹太国王，即系耶稣嘅。咁呢个礼物呢一般我哋都觉得系最聪明諗得最好而且最珍贵嘅礼物。咁但系欧亨利呢就喺小说嘅之后呢就话，其实佢哋咁珍贵嘅礼物呢里面都冇包含住呢两夫妻嘅嗰份礼物。咁嗰份礼物呢当然就唔系讲緊个标链同埋嗰啲梳啦，而系呢佢哋都愿意牺牲自己最宝贵最珍爱嘅事物去买礼物俾对方，希望对方快乐。咁所以呢呢、这个麦奇的礼物呢其实唔系讽刺呢两夫妇好蠢，而系呢佢系希望我哋好多时忽略咗圣诞节嘅意义或者系送礼物嘅意义。咁反而欧亨利系觉得呢凡人嚟讲，我哋觉得佢哋都买错咗礼物啦，即系应该沟通得好啲啦。之前咁，但系咧喺欧亨利嘅眼中咧，佢哋系最愚蠢，但系又最聪明嘅送礼物者，因为佢哋都令到对方咧知道咗大家嘅心意，就系愿意牺牲自己最珍贵嘅东西，为对方寻求快乐。所以我觉得欧亨利呢篇小说咧，其实都系充满咗爱嘅吓。即系话，虽然好多人觉得欧亨利咧系一个几商业化，佢当时啲小说好受欢迎啦，咁大家咧都系觉得好有娱乐性嘅小说，但系呢篇其实佢都系讲紧佢心目中嘅嗰啲普罗大众，话中低下阶层里边，其实最珍贵嘅，即使家徒四壁，对于对方嘅爱咧，其实系最重要嘅咯。 我啱啱咧就送咗一份爱的礼物俾阿黄念恩，唔知佢感唔感受到嗰份心意咧？ 嗰份好彩系我用得着， 但我冇太大牺牲喎。 冇。嗰个我系非常之收到呢个心意嘅，系好用得着嘅一个书签。 证明我系睇咗呢篇文章之后有感而发，而去送呢份礼物俾你嘅。 系啊，多谢晒。咁但系其实欧亨利咧，除咗呢个咁充满爱啊或者系温情嘅故事之外咧，佢亦都有一啲同佢自己身世有关比较沉重嘅故事嘅。头先我哋讲到欧亨利佢嘅出身啦，就系冇受过太多嘅教育，佢嘅文学才华咧，全部都系靠自学啊，睇好多嘅名著啊、狄更斯啊呢啲嘅小说咧，去学到呢一个写作嘅才能嘅。而且仲有一个比较隐密嘅背景咧，就系话欧亨利曾经喺一间银行嗰度工作，当时嘅银行体制咧就比较混乱嘅，好含糊地啦吓，就话欧亨利有可能咧涉及一个亏空公款嘅事件，咁而且咧就 被呢个法庭通缉。咁最后咧，佢仲走到去中美洲洪都拉斯啊，咁样去逃亡。两年之后，咁因为佢太太咧就有急病，咁最后都翻翻美国。咁而喺美国咧，被判入狱五年噶。佢因为喺狱中表现良好啦，咁而且咧喺狱中已经开始写作小说，咁仲喺一啲杂志度发表。30几个月就俾佢出翻嚟。1901年出狱，咁就开始佢嘅写作生命啦。咁喺呢一个经历咧，欧亨利自己就几乎系只字不提嘅。有人亦都话佢系被冤枉啦，咁亦都有一啲文学史家就觉得，如果被冤枉咧，佢又唔应该只字不提。咁但系总之咧，我哋都可以相信就话呢一段嘅经历咧，可以解释到点解欧亨利嘅小说里面呢有时出现嘅囚犯啊、匪徒啊、或者警察啊，甚至乎坐过监嘅人啊等等呢，好可能呢都是有一啲原型㗎，又或者係佢喺狱中认识嘅人啦，嗰啲嘅经历呢会为佢嘅小说呢带嚟好多源源不绝嘅素材㗎。譬如呢有几个故事啦，我自己觉得都好精彩嘅，包括有一个中文译做浪子回头嘅故事，就係讲一个人啱啱出咗狱，咁佢就攞返佢自己一个工具箱。嗰个工具箱呢就係好珍贵嘅，即係要$900呢就去订制返嚟嘅一套锁匙。咁佢係一个几乎乜嘢夹万都开到嘅人。咁佢亦都做过几单大案啦，就开咗啲夹万，咁就偷咗里面啲钱啦。咁佢亦都係因此呢入狱嘅。咁佢出返嚟之后呢，佢又重操故业继续去开呢啲夹万偷窃啦。警察开始想捉佢㗎啦。咁但係呢都未可以将佢绳之于法。咁而呢个主角呢，有一日就去到一间银行门口嗰度呢，又打算落手啦。但银行突然间呢就行咗一个非常之美丽嘅女子出嚟喎。咁佢就千方百计打听呢个系边个啦。咁原来呢就系银行老板个女。咁而佢嗰刹那呢就觉得我一定要娶呢一个银行老板嘅女。咁然后呢就希望喺嗰个小镇嗰度呢做一啲正行啦。咁就开咗间鞋铺，仲做得生意非常之好。终于成功打入呢个上流社会啦，仲追到呢一个老板嘅女，即将要同佢结婚啦。咁呢个人喺结婚之前呢，个主角就写咗封信俾佢嘅朋友啦，就话我决定唔再做以前嘅嘢啦，我要洗心革面，因为我要娶一个全世界最好嘅女仔啦，打算呢将佢嗰个手提包嗰啲工具呢就转赠俾另一个人啦。咁但係喺佢做呢样嘢之前呢，佢同佢嘅外父啦，咁同埋佢嘅未来太太嘅啲亲戚啦、家姐呀嗰啲儿生仔呢，就一起去咗佢外父间银行嗰度参观，因为佢个外父咧就投资咗一个大嘅锁嘅夹万啦。喺参观嘅过程之中咧，佢嗰个儿生仔啦入咗嗰个夹万嗰个地牢嗰度咧，仲唔小心闩咗门。咁大家咧好惊讶啦，咁而且咧嗰个门咧系佢乱咁扭啊，因为嗰个细路仔咁就开唔翻，冇人知道个密码噶。佢未婚妻啦，就好无助咁问吓点算啊？咁呢个谂住洗心革面嘅人咧，就啱啱好带住嗰箱嘅锁匙。咁佢就諗究竟佢应该做啲咩啦，因为如果佢一打开话俾人听呢啲系全部系百合事嘅话，佢嘅过去嘅身世就会俾人知道晒。咁但係呢嗰个地牢呢好少嘅空气，佢十分钟内呢就要决定点样做。咁最后呢佢就真係用咗十分钟呢，好成功咁将呢个夹万呢就打返开，咁就救返呢个医生出嚟啦。咁喺大家仲系好惊讶嘅时候呢，佢就行返出呢个银行。一路追捕佢警官已经等紧佢，咁佢都知道咧系时候咧，即系要接受呢个法律嘅制裁。咁呢个时候咧，佢就行埋嗰个警官嗰度咧，就话我跟你走啦。咁但系个警官咧，竟然就话先生，我谂你搞错咗啦，我唔识你嘅。你架马车喺嗰度啊，应该等紧你。咁啊，说明咗呢个警官应该最后咧系放佢一马嘅，因为佢之前系跟踪呢一个男主角啦，知道佢想洗心革面咧，就希望俾个机会佢。咁呢个又系另一个欧亨利式嘅结局啦。咁同埋咧都系人间有情式嘅故事啦。咁啊叫浪子回头，即系一个罪犯或者一个坐过监嘅人，点样想掩饰自己嘅过去，重新做人呢一种嘅心事咧？我觉得同欧亨利头先我哋讲过嘅一个可能曾经入狱嘅背景咧系有关嘅。咁另外咧就关于人嘅感情咧，我觉得另一篇都好值得推荐嘅吓，嗰个风味就完全唔同嘅，叫做《多情女子的面包》，又系比较有爱情色彩嘅，即系呢个题材嘅故事啦。咁啊，话说就有一个面包店嘅女主人，差唔多中年咁样嘅女主人啦，咁啊成日咧都见到一个外表好似艺术家，即系满面胡须啊，咁同埋好消瘦嘅才子咁样嚟买面包嘅。咁佢成日都喺傍晚咧就买两条。 条面包。咁呢啲面包呢，如果係隔夜嘅话呢，就五毫子买两条，平时就五毫子一条。咁呢个艺术家呢，每次都系嚟买两条隔夜嘅面包。呢、这个多情嘅面包店女主人呢，就开始日日去观察呢个艺术家啦，幻想佢呢就系点样呢，成日都系挨饿啦，要食隔夜嘅面包啦，饮水啦。越来越呢对佢有一种倾慕之心。咁甚至乎呢就特登摆一幅画得唔系好好嘅画喺个店嗰度啦，引佢倾偈。咁点知呢个艺术家呢又真系同佢搭讪讲咗两句话，呢幅画画得唔系好平衡啊。咁呢个女主人就更加可以确认呢佢一定系一个艺术家啦。有一日嗰个艺术家又嚟买两条隔夜面包啦，咁佢一路想帮呢个艺术家，但系谂唔到点样做。正当嗰个艺术家因为出面条街有啲嘢发现咧，咁佢就即系拧咗个头过去嘅时候咧，呢一个面包店嘅女主人咧就好快咁用把刀咧就解开咗嗰两条面包，塞咗一大嚿嘅啱啱运嚟嘅新鲜嘅牛油咧喺里边，两条面包里边咧都夹咗一块好大嘅牛油，咁然后咧就趁佢唔知道嘅时候攞纸包住，咁啊俾咗佢啦。艺术家唔知道啦，咁啊攞咗啲面包走。呢、这个女主人咧又再一次喺度幻想咧，就系话啊，如果佢翻到去见到面包里边有咁多牛油，会唔会感受到佢嘅爱意咧？咁佢仲谂到好远啦，就话啊，其实一个面包店嘅女主人去支持一个艺术家嘅男朋友都好合适啊，咁样诸如此类喺度发梦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呢、这个艺术家就翻嚟，咁而且咧用佢咧有德国口音嘅唔系好流利嘅英文咧，就系闹咗佢一餐。咁啊喺佢都未听得明系乜嘢嘅时候咧，呢、这个艺术家嘅朋友咧就帮佢翻译啦。咁佢就话：哎呀，女主人，你有所不知啦，你个面包咧就害死咗佢啊！咁样，即系话呢个牛油面包，点解咧？就话因为呢个艺术家每日买面包咧，原来系为咗。爱嚟呢就是做呢个擦胶的。佢呢就是一个建筑师。咁佢就本来諗住参加一个建筑大赛，就画咗一个好大嘅草图。通常啲草图呢都先用铅笔起草，咁再用墨水啦。就要最后要用擦胶去擦返嗰啲铅笔痕嘅。咁大家都知呢，隔夜嘅面包呢是要好过擦胶嘅嗰个效果。咁但今日佢唔为意啦，咁就继续攞嗰啲面包去擦嗰个痕迹嘅时候呢，点知面包夹咗好多嘅牛油喺度。咁就将成幅嘅草图咧完全毁坏咗，咁要重新再画过，或者已经赶唔切呢个比赛啦，所以佢就相当愤怒。而呢一个可怜嘅面包店嘅女主人咧，呢、这个多情嘅梦咧亦都完结。我觉得欧亨利嘅呢种嘅结局又系出乎我哋嘅意料啦，即系喺呢一个本来以为系一个爱情故事嘅幻想里边咧，加上一个好残忍嘅结局啦。另一方面，佢又系讲紧人世间好多嘅错磨系我哋控制唔到，亦都意料唔到。事实有时就系咁残忍咯。咁最后咧，我哋要讲嘅呢篇咧，叫做《最后的一片叶子》。其实应该是几出名的，甚至乎是收入内地的一些教科书。咁讲的呢就是有两个女仔在纽约一个叫格林威治村的地方，现在呢都是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云集的地方啦。咁但是那时候的格林威治村呢再破落一些啦。咁在那里呢租了一间三层楼的其中第三层的地方呢就做一个画室。咁这两个女仔呢，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州啦。咁其中呢叫做乔安西的女子呢，佢突然间患咗肺炎，医生咧认为佢嘅复原希望咧都唔系好大噶啦，而佢自己咧即系好似都无心留恋喺呢个人世，咁令到佢嘅另一个同屋住，即系呢个叫苏嘅女子咧，就非常之担心，而且呢个乔安西咧喺发病嘅时候咧，仲成日咧都望住窗外有一片嘅常春藤，咁呢片嘅常春藤咧啲叶咧一片一片咁样跌落嚟，咁跌到最后咧剩翻五块叶啫，咁佢就同佢嘅朋友讲啦，就话咧，我应该咧系喺呢五片叶咧都跌晒落嚟嘅时候咧，就会离开人世噶啦。其实呢啲迷信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嘅，遇到啲不如意嘅时候，都会谂啊，人之将死个死期啊，会系几时？呢个乔安西都系啦，又唔想食嘢啦，乜嘢都唔谂，佢自己嘅未来好多嘅大计咧都放弃晒。佢嘅朋友咧，梗系叫佢振作啦，咁而且咧就系拉埋个窗帘，唔俾佢睇出边嘅常春藤。另外个朋友又要继续工作，咁佢就要叫咗咧喺佢嘅 同一栋楼里面住的另一个老画家叫做贝尔曼的，就叫他呢上来帮他们做模特儿，因为他要画一个矿工这样的人物。这个贝尔曼呢的确就是很老的一个老人家了，而且呢他虽然是画过画，但是呢就从来没有画出过什么的作品，所以现在呢老了就只是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好像帮他们开门口的人。这个老画家呢去到他们间房那里帮他做模特儿的时候呢，就见到病紧的乔安西啦，而且呢就听到他说对于那个长春藤的叶和自己的生命的关系那个很傻的讲法啦，他呢就立刻骂他很蠢，他说人呢即是不想生存是最愚蠢的事来的。讲完之后呢就走咗啦。咁嗰一晚呢就係、是、一个狂风暴雨嘅一晚。大家都觉得呢出面嗰啲长春藤嘅叶呢今晚一定会全部跌晒落嚟㗎啦。点知第二朝早一打开窗啦，呢个乔安西见到呢仲有一塊葉呢係喺呢个长春藤上面喎。咁而且呢葉嘅茎呢就係深绿色。然之后塊葉虽然发黄啦，但佢依然呢好勇敢咁样呢喺呢个离地20尺高嘅墙上屹立不动。咁然后呢就去到夜晚嘅时候呢，呢塊葉嘅影子都仲喺呢一度。而嗰晚呢又一次北风又吹呀，又大雨咁样呢拍打个窗户咁样。到天光嘅时候呢嗰塊葉依然喺度，咁而呢个乔安西呢终于呢就有一种觉悟嘅感觉啦。咁佢就同佢嘅同房讲啦，就话哎，我都系想饮一啲肉汤同埋想饮啲牛奶呀。咁甚至乎呢就话我想坐起身睇你画画，我想有一日呢可以完成我嘅心愿去画拿不勒斯嘅海呀。咁呢最后医生嚟睇完佢之后呢就话佢嘅康复机会呢非常之大。不过呢我而家就要睇另一个病人啦，因为你哋呢间屋嘅另一个房呢嗰位老人家嘅肺炎呢就应该冇得救㗎啦。不过我要再去睇佢。咁讲緊嘅呢就系、是、呢个贝尔曼先生啦。到再隔咗一日之后啦，咁呢个乔安西呢终于康复啦。佢嘅同房苏呢就话俾佢知啊，真係好啦，咁你终于战胜咗呢一个病啦。咁但係好可惜呢，我哋嘅贝尔曼先生呢就走咗啦。啲人呢发现两日前呢佢係全身都冷冰冰湿透晒咁样呢就返去个房度。咁大家都唔知点解咁大风雨嘅夜晚去咗边度。淨係见到呢佢个房嘅调色板上面呢有一啲黄黄绿绿嘅颜色嘅颜料。咁点解我哋成日望出面嗰个长春藤嘅叶子呢有风都唔会喐嘅呢？乔安西可能而家你就知道啦，原来嗰个最后一片叶真係跌落嚟嗰个晚上呢，贝尔曼先生就冒住风雨出咗去爬上呢个墙嗰度呢，将呢片叶子呢就画咗落嚟。之后嘅嘢唔使讲啦，就係点解乔安西可以好返，就係、是、靠住呢片叶子嘅嗰种生命嘅鼓励。呢、这个都系一个欧亨利式嘅结局嚟嘅，即係我哋冇諗过呢片叶子同埋呢一个唔算系好熟悉嘅贝尔曼先生嘅爱同埋鼓励啦，属于一个比较写实少少嘅故事啦。咁同埋呢亦都写得出喺纽约嗰啲比较民区啊，或者系嗰啲好穷嘅艺术家聚居嘅地方嗰种嘅风味，亦都会睇到咯。 咁我谂咧，其实呢一篇咧个结局咧都要少少想象力噶。点样将片叶画咗喺埲墙嗰度，而睇落去又好似话系佢系即系挂喺个树枝上面咧？ 首先有啲距离先啦，即系嗰间屋同对面嗰间屋嘅墙系有啲距离。佢毕竟系一个画家啦，咁佢有啲栩栩如生嘅绘画能力咧，我就觉得都有可能嘅，尤其是当人喺一个绝境嘅时候啦，或者病中啦，有一啲可以好似佢生命最后掹住捉住嘅嘢咧，就系嗰片叶咧。咁佢相信嘅话，嗰片叶就会存在咯。 我睇呢一篇嘅时候咧，见到呢个老画家阿贝尔曼咧，我会谂啊，佢会唔会都系一个作家欧亨利嘅影子咧？因为佢有酗酒嘅背景啦，又讲到佢都冇话有啲好成功嘅作品啊，好似相对老倒咗少少啦。个背景就， 我自己都相信系有呢一种嘅影响喺度嘅。虽然话咧，欧亨利喺佢在世嘅时候咧已经几出名，甚至乎我哋头先都讲过，佢稿费都几高嘅。咁但系佢毕竟真系有过佢喺狱中嘅经验啦，或者系好多时去观察一啲贫苦啊或者生活拮据嘅人嘅生活。咁所以佢写嘅呢一个最后的一片叶子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好有真实感嘅。我觉得，譬如话嗰两个女主角一起合租一个画室。 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就来自加州。其实当时纽约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即是很多来自不同的省份的人都去这个大城市那里碰碰机会，那会令到很多本来不会相遇不会相识的人呢萍水相逢，但是就会发生很感人的故事。那我想欧亨利是很有能力去将这些这么细碎的动人的故事呢是捕捉起来成为一篇又一篇的短篇小说。不过正如秋婷刚才所说，他自己的人生呢就很可惜没有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局呢可以令他反转过来。我们会知道他就只是活得48岁，而且呢晚年呢就有很严重的饮酒的问题啦，而且呢他的作品呢后世对他的评价呢亦都有些起伏。在世的时候很出名很受欢迎，但是呢现在今日我们觉得在美国文学史上有人都会觉得欧亨利的作品呢都欠缺一种的分量。正如你刚才看这个最后的一片叶子的时候一个感想啦，我觉得那个老的贝尔曼先生呢的确有一样东西好像欧亨利，或者欧亨利好像他啦，就是无论大家在文学史上对于这一位作家的评价是有多高，他在他的人生中呢他尽了自己的能力呢去记录这些世间的悲欢离合，而且呢令到大家即是在好耐之后呢都会感受到这一种的爱啦，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萍水相逢之下的关系啦。咁呢个已经是完成了他生命好重要的俾人嘅一个礼物咯。 嗯，睇完呢三位咧世界短篇小说大师嘅作品咧，都不难发现咧，佢哋嘅作品咧多数都以第三人称去书写嘅，系咪就唔可以用第一人称去书写嘅咧？ 都唔系嘅，不过你都讲得啱，就系话第三人称就会好方便去进入唔同角色嘅内心啦，最后揭示翻个真相出嚟啦。但喺欧亨利小说咧，我记得仲有一个咧叫做《红发酋长的赎金》啊，嗰、个作品就比较少见，就系用第一人称书写，咁佢就是模仿一个绑匪的声音，咁同佢嘅同党咧就系、是、好不幸咧，就系、是、捉咗一个好难搞嘅小朋友去问佢屋企人攞赎金，但喺赎金未攞到之前咧，已经俾呢个小朋友啦吓，成日要玩扮红番嘅游戏啦，咁就搞到咧就系、是、疲于奔命，咁最后咧赎金攞唔到不但止，佢屋企人咧仲话要求佢哋咧俾翻$250佢，先至肯攞翻呢个小朋友，否则咧佢哋就俾呢个小朋友缠住啦。咁呢班绑匪咧赚唔到钱之余啦，吓仲好搞笑咁样啦，吓就话$250对我哋嚟讲都唔系好多啫，吓不如就系俾佢啦，就系、是、静静咁样咧喺夜晚咧就将呢个细路仔送翻俾呢个屋企人，而且咧仲话佢个屋企人咧去接收翻呢个细路仔，呢、这个细路仔仲依依不舍咁揽住个绑匪咧，因为佢话我仲未玩完呢个游戏啊，我哋要玩完呢个扮红番酋长嘅游戏，佢哋就逃跑嘅时候咧，再问咗呢一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话你可以捉住佢几耐啊？个爸爸就话我而家都老了，我而家可能捉得佢10分钟嘅啫。咁嗰人就话得噶啦，10分钟我够噶啦，我哋可以穿过美洲中部，穿州过省啦。咁咧就一直去逃到去加拿大啦。咁就发足狂奔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小说嘅节奏啦，同埋嗰个幽默感咧，亦都可以令我哋明白点解人会将欧亨利同马克吐温嗰个幽默大师咧去相提并论啦。咁呢个第一人称嘅声音，我觉得系用喺绑匪身上会系好啲嘅，因为佢自己嘅呢两个傻嘅贼啦。搞出一个咁样嘅偷鸡唔到蚀渣米嘅故事咧，系非常之有力咁样讲到欧亨利幽默嘅一面嘅。 听黄念恩嘅演绎咧，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咧欧亨利嘅功架。今晚为大家介绍咗呢位美国嘅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啦。咁啊，希望咧我哋繁忙嘅听众咧都可以发掘到阅读呢个短篇小说嘅乐趣。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